及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9月25号星期六，农历8月19。本周我们迎来了中秋假期，不过这个3天小长假的前半程啊，一直在下雨，气温呢也有所回落，让想要出行的人们对即将到来的11长假有了更多的期许。周三正式回归工作日模式，晴好的天气也随之登场。23号的秋分节气告诉我们，秋天啊真的来了，这天气呢会越来越凉，大家也要做好日常的保暖工作。日前金华乡运五彩顺意，北京市休闲农业100000000畅游行动推介会在顺义区柳庄户村召开，会上分享了北京休闲农业发展成果，另外20种独具特色的京郊美食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一份品精品的上佳指南。国庆快到了，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说咱北京的休闲农业是如何打造品牌飞速发展的。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14/5时期全市将新建小微湿地50处，2021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25号举办，聚焦低碳发布重磅成果，通州区推出首批10家特色乡村民宿，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出炉。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您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体，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情况。9月19号是第9个北京湿地日。今年湿地日的主题是强化湿地保护修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目前全市400平方米以上湿地总面积5.87万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3.6%。万亩以上大尺度森林湿地有10多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已经初步建成。最近本市相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北京市湿地保护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明确到2025年湿地生态功能得到改善，湿地保护率不低于70%，小微湿地修复数量不少于50个，到2035年湿地生态功能进一步改善，湿地保护率不低于80%，小微湿地修复数量不少于100个。全市计划在郊区结合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每个区建设至少3处小微湿地，累计建设小微湿地50处以上，总面积50公顷，增加市民亲水体验自然的休闲空间和场所，提升首都城市的宜居水平，增强市民的绿色获得感和幸福感。湿地对于生态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在今天的生态小贴士环节，我们会和您详细说一说。再来关注水环境情况，记者从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了解到，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大宁水库开闸，永定河2021年全线通水，跨流域多水源调度正式启动，南水首次汇入永定河，预计下个月永定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这也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永定河首次全线贯通。8月27号，永定河全线通水第1号调度令发布，计划通过侧田水库、友谊水库、官厅水库、洋河水库、3家店、卢沟桥枢纽等工程联合调度，利用小红门再生水、引黄水和南水北调中线引江水等多种水源，逐步贯通永定河3家店到曲家店河段146公里断流河道。

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精心布置十组立体花坛，营造出热烈、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每年市民都十分关注的国庆百花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工程师徐新南介绍，今年的国庆百花工作仍然延续了往年的格局。 今年在天安门广场布置了一组祝福祖国的一个巨型花篮，它的主题是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在建国门和复兴门桥之间还布置了十组主题花坛和7000平米的地栽花卉，100组的容器花卉，营造出喜庆祥和的整体的节日氛围。花卉布置工作9月15号进场，9月25号整体完成，展期约为20天，10月中下旬左右进行撤除。 天安门广场将布置18米高的祝福祖国主题花坛，以喜庆的花篮为主景，篮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到2021字样，篮体北侧书写欢度国庆1949到2021字样。花坛底部是直径45米的向日葵图案，寓意朵朵葵花像太阳。设计师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的严鸿飞说，无论是花材选择还是设计理念，都表现出红心向党、意气风发的意境。 中英花坛选取了向日葵、山丹丹、映山红诸如此类的革命性的这种花卉材料，我们在大花篮选取的是向日葵、山丹丹、映山红，还有呢象征着祝福祖国的牡丹、康乃馨等。 今年国庆花坛使用了自主培育品种、新引进品种和乡土植物等花材，共同伴两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北京市花某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陈菊说， 今年我们在花坛里大量的采用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比如花园小菊、秋海棠、彩叶草，还有芙蓉葵，尤其是芙蓉葵是我们首次在国庆花坛使用。自主选育的新品种呢有16个，还有我们从国外引进的15个最新品种，有非常漂亮的香茶菜，还有马缨丹以及美女樱。乡土植物主要是以一些灌木为主，糯米条、紫珠、木本香茹，还有胡枝子等等。今年国庆的花坛整体使用了200多个品种。 大家除了可以期待国庆天安门的花坛造型外，也可以去北京各大公园来赏菊花。2021年北京菊花文化节日前开幕，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1月底。菊花文化节期间，近150,000株不同品种的菊花以及各色花卉在北京鲜花港、天坛、北海、北京植物园、世界花卉大观园5个展区亮相，陪伴首都市民共庆祖国72周年华诞。北京国际鲜花港展区的菊花展示时间是9月18号到10月17号。花展共使用了79种以菊科和亚菊科为主的秋季陆地花卉，总展出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鲜花港结合菊花相关神话、菊花传播及发展和重阳节习俗等中国传统文化，细化种植区域，通过花海、花镜、花艺、小品造景等形式，结合水雾、瀑布、菊海花浪，形成具有多面观赏、动静相宜的景观效果。而天坛、北海、北京植物园、北京花卉大观园展区也都各具特点，不仅在园区内展示多种菊花品种，还陆续推出了多项休闲科普活动，向市民普及菊花文化，丰富市民国庆的文化生活。这个季节您不仅能够欣赏到菊花，还是赏桂花的好时节。第20届颐和秋韵桂花节日前开幕，200盆盛放的桂花装点了颐和园，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中国10大名花之一的桂花。今年的颐和秋韵桂花节横跨中秋和国庆以及重阳节3个节日，一直持续到10月17号结束。颐和园先期对古桂树进行了精细化养护，并集中精选了64盆姿态、花型、花期最优的清宫廷遗存古桂，在仁寿殿前按照中国传统形式南北两侧对称摆放，形成两桂当庭的园林造景手法。清风拂过，悠悠香甜，沁人心脾。每天上午与傍晚，桂花花香最浓，也是赏桂赏花的最佳时段。在展出桂花的同时，颐和园呢还在东宫门、长廊沿线到北如意门沿线和主要院落布置了大型花木盆景、树桩盆景、特色花缸近90盆、立体花坛1座，所以喜欢桂花，尤其爱闻桂花香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年的 颐和秋韵桂花节。再把目光转向通州，本周一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了。20年，这个代表国际顶尖水准的主题乐园呈现在世人面前，北京从此又多了一张城市新名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刘莹莹的报道。 上午11点10分，伴随着游客的欢呼声，北京环球影城闸机打开，首批游客在雨中小跑着进入园区， 特别激动。8点从天津出发，然后到这儿， 主要是庆祝一下环球终于开园了，感受一下开园的氛围。 北京环球度假区包含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两家主题酒店以及环球城市大道。游乐项目既有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也有北京独家的功夫熊猫。 排队是 S 型的吧，然后不停地在走走停停的，不会觉得时间特别漫长，1个小时左右。 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董事长威廉姆斯在开园仪式的致辞中难掩激动。 I have personally looked forward to this day for over 20 years。 这一刻我本人已经等待了超过20年。度假区体现的是我们非常成功的合作关系，没有所有的配套基础设施，就不会有这座完整的度假区。 根据预计，北京环球度假区每年接待游客数量将达到1000万人次，将直接拉动本地近千亿的文旅消费市场。首旅集团董事长宋宇表示， 北京环球影城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主题公园度假区，中美双方团队秉承同一个团队、同一个梦想，生动实践了中外璀璨文化的交流融合，打造出这座北京文化旅游新地标。 结合着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正式开园，记者从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通州目前推出了首批10家特色乡村民宿。这些特色乡村民宿都位于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周边乡镇，能够让游客在畅游环游度假区的时候有更多住的选择，也标志着通州区服务保障环球度假区游客住宿、构建多元化住宿体系不断的丰富和完善。从名单上来看，10家特色乡村民宿总房源达到56间，其中有8家位于西集镇，房间数最多的为11间，其他2家呢，分别位于宋庄镇和鹿城镇。据了解，目前通州区共有乡村民宿30家，分布在西集、台湖、宋庄、鹿城、火线、马驹桥镇等。另外，记者了解到，除北京环球度假区内现有环球影城大酒店和诺金度假酒店2家，周边还有北投希尔顿酒店、亚太花园酒店、太阳花酒店、普悦酒店等知名星级酒店和数十家颇具特色的精品酒店，也已经做好迎接8方来客的准备。目前通州区具备接待北京环球度假区游客能力的酒店共91家，可提供房间数10992间，床位17464张，其中精品酒店共41家，可提供房间6090间，床位9770张，基本满足游客多层次多元化的住宿需求。今年通州区文旅局、住建委、卫健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意见，对乡村民宿设立条件、审核流程、保障措施等方面推出了相关文件的规定，不断推动民宿提质升级。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对基础条件好的重点村庄加大培育力度，还会陆续推出一批有特色的乡村民宿，让游客在城市副中心不仅住得下，还要住得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网、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日前，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主办、顺义区农业农村局、顺义区龙湾屯镇政府承办的“京华乡韵，五彩顺义”北京市休闲农业10百千万畅游行动推介会在顺义区柳庄户村隆重召开。作为本次大会的亮点，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乡村特色美食宣传推介活动结果新鲜出炉。20种独具特色的京郊美食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一份品精品的上佳指南。国庆假期也快到了，今儿呢，咱就说说北京的休闲农业是如何打造品牌飞速发展的。 鼓声震天响， 红绸风中扬。欢迎各位来到北京市休闲农业十百千万畅游行动暨顺义区休闲农业推荐获得活动现场。 北京市休闲农业十百千万畅游行动推介会在顺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曾庄大鼓的鼓声中拉开了序幕。近些年来，北京立足市情农情，依托京郊丰富的生态资源、特色的农业产业、深厚的历史文化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推出具有首都特色的休闲农业十百千万畅游行动，打造彰显首善标准的精华乡韵，取得了显著成效。结合本区优势，顺义大力发掘农业价值，促进休闲农业向科普创新、农耕文化、乡愁记忆、自然生态等方向不断深入。顺义区副区长李在东介绍， 近年来顺义区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以休闲农业十百千万畅游行动为依托，在发展休闲农业过程中，我区把打造精品线路作为推动绿色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主要路径，重点打造了五台浅山、运河湿地两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引选出一批新型国家级、市级休闲农业园，把打造乡村综合体和生态聚落作为培育新业态、打造新模式的重要手段，培育出一批优秀新农人和示范新模式。顺义区将继续加大力度传承大运河文化，深入挖掘开发张开水稻等农业文化遗产，继续升级打造休闲农业精品线路。 活动举办地顺义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村域面积1196亩，全村现有168户，常住人口450人。村庄设有酒庄、葫芦艺术庄园、分享收获农场、美丽龙湾农业、垂钓园、村史馆等设施和资源，堪称北京休闲农业的村庄样板。柳庄户村书记李宝江介绍， 首先呢，我们罗屯镇在这个咱们顺义区这个休闲农业这块呢，我们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首先呢，我们这村里边呢有这个吉祥八宝葫芦艺术庄园，包括我们这个分享收获农场，还有我们这欧黑宝酒庄。说一个村庄呢能选择出几个点位可以去参观可以去看，还是比较少一点的。村庄呢又是咱们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能在我们这个顺义区村庄里边比较有代表性。去年啊，咱们村啊成功举办了这个农业部的一个休闲农业大会，是一个全国的一个休闲农业大会。今年呢，咱们又成功举办了这个北京市级的一个休闲农业大会。所以说呢，村里边呢各方面的因素呢还是比较符合咱们这个休闲农业这个发展推广重要的意义。 而今年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村里也在农业加旅游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村书记李宝江说， 今年的十一啊，我们结合村里边的这些情况呢，我们研发了一个村庄现在一个红色的旅游打针 CS， 包括我们有一个一些拓展的一些项目，针对咱们这个休闲农业加这个乡村旅游呢，把这些资源呢我们全部给它整合起来。 此外，活动现场以顺义区为代表的各区特色农业休闲园还进行了展示推介。作为打造都市现代农业样板的顺义区兴农天利农业园，也在为金秋十月亲子家庭感受农事乐趣做着准备。园区内负责宣传的王静介绍， 把休闲观光包括农耕体验包括亲子的这种教育融入到里头。你比如说现在是采摘花生和刨红薯，带着孩子教给他这种农耕的知识，比如翻一下秧子呀，然后再去挖这红薯怎么挖才能够让它不折，教给他一些这方面的农业知识，既体验了快乐又体验了他这种采摘和收获的乐趣。 作为本次大会的亮点，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乡村特色美食宣传推介活动结果新鲜出炉，20种独具特色的京郊美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一份品精品的上家指南。来自密云金普罗村的贡米打包饭吸引了不少市民朋友前来尝鲜。 反正我们翡翠白菜包卷的黄金万两，就这个啊，多汁甜脆，因为这两个搭配起来是最佳的搭档。 金普罗小米， 对对对，放一些各种调料，就是有臭豆腐、酱豆腐，还有各种调料，满足大众喜好嘛。然后经过了不断的改良，放出各种的调料，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喜好呢进行搭配，这样吃起来呢营养价值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关键是看上去色香味俱全。 除此之外，还有宫廷点心、围老表桃酥、药膳熬制的秋石山红梨糕、绿色健康的中和清雅芽苗菜、入口香甜的孝心馒头等等，也是本次推介活动评选出的极具特色的京郊乡村美食。 房山区皇城货郎品牌创始人张丽华一直做手工调味酱，这样的传统手工艺食品要如何在休闲农业的大背景下更好地结合旅游进行发展？张丽华这样说， 这几年主要是以销售为主，做市场为主，我们主要以电商和直播的方式去做，从去年开始，然后我也是把它呢，就是和我的特色的旅游产业结合在一起，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那个炸酱工坊里边，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炸酱浓浓的文化，只要有特色，我觉得还是有吸引很多的人来体验的。 据了解，从2020年4月，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财政局共同印发《北京市休闲农业十百千万畅游行动实施意见》以来，各区在防疫常态化的大背景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聚焦基础配套、聚力科技支撑、深化资源整合、探索模式创新。本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效果初步显现，产业发展克服了疫情影响，逐步回稳。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马荣才介绍，截至目前，北京两个区获得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称号，七个区获得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称号，打造了21个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38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151个国家级和市级星级休闲农业园区，5732个星级民宿接待户，1052个乡村民宿品牌。休闲农业每年直接带动吸纳就业人数1200万，带动受益农户800多万户，在带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实施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打造成为北京郊区的支柱性产业和惠及全市人民的现代服务业。2020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了休闲农业十百千万畅游行动，旨在打造11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创建100余个美丽休闲乡村，提升1000余个休闲农业园，改造近万家民俗接待户和乡村民宿，满足2000万市民逛京郊、品精品、享京韵的休闲需求。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2013年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中第7条提出，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为北京湿地日。那今年9月19号正是第9个北京湿地日。那么到底什么是湿地呢？湿地的广义定义，以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湿地公约做出的，湿地是指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静止或流动、淡水、半咸水、咸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而狭义的定义是指水和陆地的交错地带，那里通常生长有水生和湿生的植物。这样看来，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有许多地方是符合湿地这一概念的。人类生活在湿地的环境中，比如公园、稻田、滨海、水库等等，这些地方啊，给我们提供了水源、食物、清洁的空气、动植物，构成了人类生产所必需的要素。而湿地具有防风、固沙、降尘、保持水土的功能，有了湿地的保护，北京的环境也美了起来，环境的改善也为生物的多样性创造了条件，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只有环境的改善，人和生物的和谐发展，才是城市文明的真正起点。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心湿地，关心北京的生态环境，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让我们生活的城市和这个地球变得更加美丽。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10点25分，生态北京，我们再见。 开明黑